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Name's Bond, James Bond. 我穿着英伦风在贝克街游荡，下雨天别忘了带雨伞，小心被流放。在泰晤士的河边听琴声悠扬，远处传来的钟声顺着河水飘荡。我弯身走进酒吧，却点了黑暗料理，看见卷福斗司蹲坐在那里，他们都穿风衣，戴笠鲁莽，微笑的嘴角都排列在他们眼中，嗅到那味道。 城市的氛围围绕，夜莺的微妙微笑，电影中的画面载着一个的味道。 就是不过越不落， 你会发现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多。 再不过越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有太多太多。 就是不过越不落， 你会发现和以前所闻所见真的不同。 再不过越不落， 听我讲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Hello， 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釜泊日不落》，我是你们老朋友 Lindsay 许佳。今天呢，请到两位新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位是 Selina， 一位是珊珊，请他们和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Selina， 很高兴在这里分享经验。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那今天请到两位美女哈。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个英伦美食，发现呢，大家对这个美食这块的内容特别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今天又和大家来分享，在英国我觉得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内容，就是烘焙。今天特别请到 Selina， 为什么呢？因为 Selina 是我朋友当中，就是烘焙达人吧，我觉得应该算。所以就是今天请 Selina 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烘焙方面的内容。那其实说到烘焙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我们以前在国内的话就是去什么蛋糕店啊买面包买蛋糕，到英国之后发现，哎，会有些朋友时不时的会带一些自己烤的点心给同事来吃。我当时会觉得哇，他们可能是比较闲吧。所以呢，待了时间久了之后才发现，烘焙其实是英国人很多家庭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那我知道好像在英国有个很有名的电视节目，对不对？ 对。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电视节目是很受这边的观众的欢迎，叫做 家庭烘焙大赛。 对，家庭烘焙大赛，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看过？ 我有看过几期。然后它一般的话都是提前录制的，然后在夏天比较天气好的时候录制。然后他们地点的话是会选那种在搭一个帐篷这样子的，然后参赛的人大部分都是英国当地的人。然后呢，他们的评委都是请专业的两个人这样过来，然后他好像是在整个年收视率最高的，然后看的人几乎全英国的人都会去这样追他。然后他每一期的话，他的那些糕点就是特殊的性质，就是他比如说他那些颜色，然后材料，然后规定的时间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然后我有看到有一些选手，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就做完以后要把它倒掉，然后就没有分数了。这个是我印象中最最深刻的一个男的一个 倒掉是什么意思？ 把他丢进垃圾桶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达到评委的要求。 哦，所以 他这个竞争性是很激烈的。 哦， 对。 其实你知道来英国之后发现有一大特色，美食节目非常多。我想是不是因为英国人做菜太难吃了，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所以他们要多从电视上来学习一下如何做美食。那烘焙节目，刚才 Selina 说到这个英国这个家庭烘焙大赛，可以说真的是每一年英国电视节目当中收视率最高的。我还记得我大概是在2013年还是2014年的时候去爱丁堡参加爱丁堡电视节，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居然模拟了这个烘焙大赛的一个模拟现场。然后也是有评奖嘛，就是说在英国那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这个烘焙大赛是收视率最高而且是最受观众喜爱的。所以我觉得哇塞，当时就觉得英国人对吃还是有要求的。那在这个烘焙节目当中，不知道你们能够感受到英国对于烘焙他们有什么样的热情吗？ 我觉得他们对因为他们那边烘焙节目它有各种不同的成就是材料在里面。他们有那种比如说是奶油的，或者是那种比如说是 sponge cake 的，或者是那种有 ice cream 类型的，所以它的类型很多。然后那个节目里面它的一些烘焙的一些题材都是比较很专业的，很难的。一般的话像我们这样子不是专业的人很难去感受当场这样子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 好，据说这个电视节目参加的都不是专业的烘焙。 对，可是他们真的是很专业看起来。非常专业看起来。 可是你们知道吗，这个大赛其实它还有名人版。然后英国前第一夫人卡梅伦她也参加过这一个烘焙大赛。而且她还凭借着她出色的技巧还获得冠军了。 哇塞，我突然真意识到在英国如果要做一个好太太的话一定要好好去学习一下烘焙耶，对不对？因为好像烘焙在英国的生活当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有孩子了，然后孩子去幼儿园去学校，可以给自己的孩子烘焙一下，然后带给小朋友去吃，或者是谁过生日了，那可以送上自己烘焙的蛋糕，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爱心。然后或者是家庭里面逢年过节再做一道菜，再做一个烘焙，大家觉得贤妻良母呀。 是的。 那我知道 Selina 你也会烘焙对不对？ 对。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烘焙的呢？ 我会喜欢烘焙是因为我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出国去澳洲了。然后我就第一次接触了在澳洲的那种烘焙。然后在我们家周围的话就有一个咖啡店，然后我经常去他们吃去他们店吃那种cheesecake。然后但是我真正开始烘焙是我来英国留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有看教会的一些朋友他们有在就是烤那些蛋糕。然后我觉得很简单啊，你在家里面买这些材料你就可以烤出来很香的蛋糕。然后我就想要自己这样子亲身经历一下。所以我就从那次开始就自己会开始去研究，去在网上然后去看一些书，然后搜寻一些比较好吃的一些 recipe 烤一些蛋糕。 给朋友吃 啊、嗯， 所以我就在四五年以前吧，就已经开始接触烘焙这一个、 嗯、 这一个方面了。 就是你就纯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对。对 对那你觉得烘焙难吗？因为我从来没有烘焙过任何东西，因为可能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为，因为要吃什么哈，比如我的观点，要吃蛋糕，超市里都有啊。要吃面包，超市里也有啊。那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烘焙呢？这个时间可以省下来去做其他事情。嗯、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像 Lindsay 的话，他有他的观点。那我认为就是像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我觉得会那个烘焙的话，因为自己烘焙出来会健康一点，这个是我的个人的感觉。而且你在外边买的话，你也没有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烘焙的，它时间是不是已经放了很久，它里面是不是有放那种很多的糖，很多的那种不是很健康的材料在里面。可是如果是自己家里面从头开始烘焙的话，你会去把每一个工序都会严格的把关材料各方面、如果是买那种有机的会更健康，鸡蛋有机、牛奶有机、面粉也是有机。所以我会喜欢，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我会喜欢自己就是像烤出来给我喜欢的人吃，给我朋友啊什么的家人。 那像这样烤这个烘焙大概一般时间要多长时间呢？ 一般正常来说40分钟 啊，40分钟就能烤出不错的、 对对， 饼干还是蛋糕还是？ 蛋糕的话40分钟，饼干像 brownie 饼干的话一般半小时吧，我觉得应该可以搞定了。 从调面粉开始吗？ 没有，你要把它调的话，你也是需要15到半小时的时间。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复国日不落”。复国日不落。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法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蛋糕的话40分钟，饼干像 brownie 饼干的话一般半小时吧，我觉得应该可以搞定了。 从调面粉开始吗？ 没有，你要把它调的话，你也是需要15到半小时的时间。按照就是每一个 recipe， 它会有那种简单到比较难的，所以如果是很简单的方法的话，你大概只是需要15分钟，可以把它全部给它搞定了，然后再放进烤箱烤饼干或者是 brownie 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差不多了。 对对对，说的我觉得突然觉得烘焙还很有意思，因为会看到身边有朋友，他们会去烘焙，然后会抛一些照片，会觉得有时候先会觉得哇塞，这是你做的吗？感觉就让店里面买的一样。 对啊，尤其我觉得亚洲人对烘焙其实还有不光是那个味道要好，而且还要在那个外表上面、外形上面也要做得很精美。所以我曾经有一个专业的做烘焙的朋友，他也是中国人，然后他尝试过想教我一点点那个烘焙，但是日本那一边的那个配方、然后我就那个手感觉很笨啊，怎么都弄不好看，然后我就放弃了。但是后来他又给我推荐了一些西方的菜单的烘焙的配方，我觉得哎特别方便， 简单一点。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那个外形上面就不用太在意，我就感觉好像哎那边的烘焙好像比较不羁， 是吗？哎，那你刚才说到日本的烘焙和这个英国的烘焙，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吗？我还蛮好奇的。 我觉得首先外形就已经很不一样了。 比如说英国的烘焙可能就比较粗糙一些，是吗？ 你可以这么说，我认为。 然后呢，日本的这个烘焙让我想起，好像日本有一个烘焙的品牌，其实在日本很有名，然后在伦敦也有卖的，就是他会把造型做的就跟真的桃子一样。然后还有那个 抹茶的蛋糕，一看就质感特别特别好。 嗯， 你说的日本那种是还有什么雕花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他们可以做的看起来很滑。 嗯嗯，对对 对, 对， 像布丁一样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哦，那个不是布丁吗？ 对对对，布丁。 对，所以其实这两点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英国说到英国的这个烘焙要求没有那么高，会想着有些英国朋友他们会带自己烤的这个饼干，会觉得就造型很粗糙， 嗯， 然后没有那么高要求和高标准，然后反正带大家吃， 他也会吃的， 对对对，也会吃，然后他们觉得也很开心啊， 嗯， 对，没有这么大的要求。但我觉得说到日本这个烘焙的话呢，会觉得可能就像日本人做事情一样， 嗯， 很精细，什么都要做到极致的那种， 嗯， 所以在吃的这个烘焙上也会感觉像吃的是一个艺术品。 嗯嗯，是的。 对，那说到这个烘焙的话呢，我们又回到这个 Selina 这边来，你没有想，嗯，你做就是四五年来吧，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一次烘焙经历呢？ 嗯，有一次吧，就是我要做一个，嗯，白巧克力跟那个黑巧克力一个那种 cheese brownie， 嗯， 它是比较难的一个 recipe， 是那个 Hummingbird， 嗯， 他们是一家在英国很有名的一家烘焙店，然后他们有出一本书， 嗯， 然后我有这本书作为那个圣诞节的礼物，然后我就想要挑战一下，可是这个非常的工艺很复杂，就是你要做礼物还要放进冰箱再拿出来，再去把它一些材料剩下的一半材料这样子混合进去， 嗯， 所以我这次的话做了，那次我就记得印象中做了好像有一两个小时， 嗯， 然后做的我好像感觉快要放弃了，但是最后是在我的家人的帮助下，然后这样做完了它， 嗯， 然后带去给朋友吃，他们说很好吃， 是吧？ 所以我想，哎，这个幸好没有浪费我的时间，真是花了很久， 嗯， 一个很难的真的是需要花费你很长的时间去做， 嗯， 所以是就是蛮辛苦的，我觉得很累。 哎，嗯，那像你们身边有没有做烘焙的朋友呢？像 Selina 你身边，像教你说的教会啊或者怎么样？ 有，他们有，但是也不是很专业， 哦， 但是我有一些，我也认识一个很专业的人， 嗯嗯， 我婚礼的时候一些蛋糕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嗯， 然后我儿子他每一年的生日蛋糕也是他做的， 嗯，哦， 嗯， 哎，那你会觉得像这种烘焙在英国人的生活当中，嗯，为什么会那么重要吗？ 我觉得英国人喜欢喝下午茶， 嗯嗯嗯， 所以说我觉得烘焙对他们来说，嗯，蛋糕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嗯， 这个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的， 嗯嗯， 而且他们喜欢吃甜，那也跟下午茶是有关系。 对对对，说到这儿的话呢，嗯，我觉得可能我们中国人来到英国吃甜点哈，经常都会被这里的这个甜点的造型给惊艳到。这我觉得哇塞好漂亮，比如说像那个cupcake 有个很有名的那个品牌，就你看了之后觉得只想看都不忍心去吃，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但是因为你吃下去之后我觉得哇塞太甜了，所有人的反应同样都是太甜了， 嗯， 那他们这个甜点他们这个烘焙为什么会放那么多糖在里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呢？ 嗯，这个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但是据我身边的那些英国朋友们，我就感觉哇塞他们就特别爱吃甜的，就无论喝咖啡啊喝茶啊都要放一堆的糖啊蜂蜜啊都往里面加加加，然后吃那个甜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哎味道还不错，他们竟然说一句这个蛋糕不够味道的， 是吗？ 不够甜 哦，不够甜，哎，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或者像那个日本人的甜点，我们会觉得味道就还好， 嗯，正好， 嗯，正好。然后吃英国的，那次我想起来说下午茶，朋友请我去吃下午茶，嗯，然后吃了之后呢，我就感觉就是一年都不想再吃下午茶， 很腻，对不对？ 特别甜，我觉得哇塞，花那么多钱，然后吃那么甜的东西，然后一年都不想再吃了。但好，英国人他们很喜欢。 嗯 嗯嗯嗯，对。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嗯，在你们去吃这些甜点或者下午茶或者是糕点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你们最喜欢的呢？ 手工， 我最爱 scone 而且我觉得那个是英国就是比较著名的甜点里面最不甜的。 它有些什么样的来历和故事吗？ scone 的话， scone 呢，它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很能代表英国的一个甜点了。它一般有人也称它为松饼还有薄饼，虽然它不薄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称它薄饼。 然后它看像拳头一样大，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它真的很大。然后我觉得它真的没有那么甜，他们没有放那么多糖在里面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时候英国人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了，他们会在 scone 中间加很多那个 cream 跟果酱。所以有些中国人可能会在吃的时候就直接吃那个 scone， 没有加奶油和那个果酱的。但我觉得 scone 它那个经典的吃法还是要配上奶油跟果酱的。 对，奶油和草莓酱。 对，然后我就听说它好像是来自于苏格兰。 哦，来自于苏格兰。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说法，但是具体怎么样我还是不太清楚的。只是听说它是来源于过去那个苏格兰历代的国王加冕时候用的石头。 来源于加冕时候的石头。 对，所以他那个说法就是 scone 这个名字也有说是 stone of scone。 嗯， 对， 就是加冕的石头吗？ 对对对，就是加冕的石头的意思。 哦，我还以为是他们那国王加冕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蛋吃这个甜品呢。 并不是这样的。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仰望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盏日光 牵着手 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长相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对， 就是加冕的石头吗？ 对对对，就是加冕的石头的意思。 哦，我还以为是他那国王加冕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蛋，吃这个甜品呢。 并不是这样的。 嗯嗯，那像他这个 scone 还有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典故吗？ scone 其实它典故也并没有太多，但是呢，它主要是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甜点，而且它的意义就像我们常说，哦，这个菜就像妈妈的味道一样，这么重要，因为这是每一个英国人家里面祖母啊、妈妈都会经常做的家常点心，而且在下午茶里面它是一定会出现的点心，而且女王也每天吃哦， 每天都吃， 对，女王每天都吃下午茶。 哦，哇塞，女王那么爱糖。嗯嗯，哎，其实说到这个话，那是不是会有点像咱们国内的馒头呀？可能就那种地位，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像吧。就说会，因为其实造型还有点像，只是口感不一样。 是的，而且别人还说，就是我之前看到有中国人回国了，但是比较难吃到 scone 这个甜点，到处去找，然后就有人在网上给他支了个招，就说中国一个糕点店里面做了一款，但是那个是中国的糕点，但是说吃起来的味道有点像 scone。 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商机。 在中国那个， 对啊，在中国做一个很正宗的英式下午茶，然后呢烤非常正宗的 scone。 因为比如说这些年的话，在英国学习生活的朋友还蛮多的，所以他们肯定也会去回忆就是在英国的味道嘛，因为 scone 真的是在那么多英国的这个食物当中，包括我个人来说也是比较喜欢的，因为它不甜，口感还不错，然后把奶油和这个草莓果酱混合在一起吃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爽口，而且还挺惊愕的，就不像其他的甜点，就是造型很美，糖分很多，吃了之后没几分钟就饿了。 对，而且英国人我觉得他们真的特别爱 scone， 因为到了你懂圣诞节的时候，英国这边是特别重视圣诞节嘛，然后在那些 cafe 里面就会推出的圣诞特别版的 scone。 我以为是味道有一些特别的改变，但其实就是在那个 scone 下面加了一点，应该是蔓越莓，我记得就是一点点红点，这样子就代表了圣诞节。但是也代表了其实他们对 scone 的一种喜爱。 对对对，其实在英国，因为我们其实如果是对英国比较了解的朋友会觉得在伦敦其实挺不容易见到正宗的英国人的。那你越去比如说就是伦敦外的小镇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城市啊，就是那边其实当地的英国人会更多，然后你会去他们那种餐厅的话，你会发现哎，他那的 scone 口感会真的很不错， 比较正宗一点，对不 对？对对对，然后呢个头也挺大，价格也挺优惠的。没错，刚才说珊珊最喜欢的是这个 scone， 那 Selina， 那你自己最喜欢的英国这烘焙是什么？ 我吃了那么多的话，我觉得在英国这么多烘焙的店里面，我每次去我都会选那个红丝绒蛋糕 Velvet， 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因为它相比较其他类的甜品，它那个不是很甜，它的甜分主要是在那个白色的那种 cheese 的那种 cream， 在外面围的那一层上面比较甜一点，所以你是可以有这样选择性的把那层东西这样子除掉，然后只吃那种红的那种 sponge cake， 很好吃。 对，而且还有那个看上去 很漂亮， 很漂亮，也很那个很华贵的感觉。我还想起说这个红丝绒蛋糕，我就想起有一次去一个设计师朋友家里去吃饭，不是吃饭，去 聊事情嘛，然后他就请我们去吃他的这个红丝绒蛋糕，他的蛋糕好像他才出炉的， 是吗？ 对，然后真的第一次吃到这个才出炉的这个红丝绒蛋糕的时候，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新鲜，然后口感极棒，因为其实 吃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刚出炉的它这个新鲜程度会特别的不一样。 嗯， 然后吃了那一刻之后，我也爱上了红丝绒蛋糕，我觉得哇塞，嗯，好会过生活呀，嗯，就生活要过得那么精致。嗯， 是，嗯，特别好吃，我觉得不甜。 嗯， 但其实我也吃过红丝绒蛋糕，但只有一次，我挺好奇它是用什么做成的。 我有做过一次，好像失败了。它里面有放一点点醋哦。 啊，丰富，嗯， 它的成分里面，但我看到哈有一点醋在。当然它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红色的一个那种 coloring 很重要。 嗯嗯嗯。 然后就其他的话主要就是鸡蛋啊，然后面粉啊， 嗯， 嗯， 然后牛奶啊，比较普通。可是它的可能它的配料很重要，然后它你在搅拌的时候， 嗯， 那个长度就是时间的长度力度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需要空气在里面。如果你比如说搅拌的比如说太多了，然后太少都不行 哦。 而且你 这 个配料一定要，当然要咯。 嗯， 而且呢它有很多一些 tips 的，就是说如果你在最后的时候才放那个 baking powder， 你就不会好像面好像会很硬。 嗯 嗯， 嗯， 就说你一定要在最后的时候放，如果你在刚开始的时候放的话， 嗯， 对， 酵 母粉， 嗯， 对，如果你在太早的时候放，然后如果你搅拌太多了，然后就会很硬，发出来的面包， 哦， 蛋糕， 哇， 所以这个我也是后面才这样学到的。 嗯， 对， 嗯， 所以烤红丝绒蛋糕应该比较难一点，我觉得。 嗯嗯，这都是有讲究和这个， 有讲究，很多讲究， 火候啊，或者是，这个， 力度，然后配就是 配料， 配料的一个成分的比例一定要准确，不可以多，不可以少。 嗯嗯嗯，哎，很有趣，因为其实说，在英国做这个烘焙啊，然后好像就是在超市里面买面粉嘛。像我刚到英国的时候会蛮想念吃馒头，我就会去超市里面买面粉，知道吗？但我会发现英国超市的面粉就不像中国卖的面粉那么白，嗯，对，我会觉得我买回来之后的面粉，做出来的东西是偏黄的。 嗯 嗯，后来朋友告诉我，他那种面粉应该是更多是用于烤那个面包啊，或者烤蛋糕的， 是的， 那就不大适合于做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些糕点，比如说馒头啊，包子之类 的。 我会觉得，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是的， 嗯，对对对。那说到这个烘焙的话呢，嗯，刚才你们两位都说了你们最爱吃的，嗯，说到我爱吃的蛋糕或者是烘焙的话，我觉得好像真的还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喜欢吃维多利亚的那种蛋糕吗？海绵蛋糕吗？ 海绵蛋糕， 维多利亚的那种 Victoria Sponge。 可能吃过但记不住名字，能描述一下吗？ 它就是上面跟下面是那种海绵的蛋糕，然后里面就是草莓酱，然后还有一层奶油，很简单，可是放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吃反而很好吃。它简单可是好吃。 嗯嗯 嗯， 嗯，而且也不甜。 嗯嗯 嗯， 嗯，很多超市都有卖的， 好像没吃过。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Oh, is that Sir Watson? Yes, Holmes. All right.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富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说到我最爱吃，我突然想起我很喜欢的是我刚到英国时候呢，我的邻居做的这个叫 lemonade pie。 哦， 对，因为我的邻居刚好特别特别巧，他应该算是一个烘焙达人。 嗯 嗯，然后呢，他就是会经常帮很多朋友做婚礼的蛋糕，然后做得极其专业。然后呢，他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就会自己烤蛋糕、烤饼干。所以我刚到英国的时候会觉得很好奇，说哎，英国人为什么他那么喜欢烤面包或者烤饼干。然后呢，他 那次好像在圣诞节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派，叫 lemonade pie， 就是柠檬的那种酱，然后下面是个派。然后呢，我就觉得吃了之后，我觉得像我这种食量有限的人，我那天吃了好几块，然后他就知道了，哦，我最喜欢的是他的那个 lemonade pie。我觉得哇，口感非常好，而且也不是那么甜，就对于我来说就是不是那么甜。然后另外一个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心灵手巧。对，而说到就是英国人做蛋糕，还说到这儿，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像比如说咱们每年过生日去买这个生日蛋糕，可能都会到专门的这个蛋糕店里面去买。但是英国人还会自己来做生日蛋糕，而做得非常非常的专业，就跟店里卖的是一模一样的。对对对，不知道像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啊，当然有，但是我自己也做过一次 啊，自己做蛋糕， 接近最最像在店里面卖过的一样的 啊。 对， 花了多长时间？ 花了一两个小时吧，两三个小时，因为是需要，就是外观需要很好看的，所以我还特地从网上去订那种配料，就是装饰用的。所以要提早去买，然后就要把那些材料全部这样准备好。然后蛋糕需要烤两次。就因为它是一个高高的蛋糕，所以你要把它放进烤箱里面，就是你要重复的同样的那个材料需要放进去，这样烤两次，烤出两个海绵蛋糕。 哇，好讲究。 就是如果你有心的话，其实应该是可以做到，就是说比如说时间可能会比平常烤蛋糕的时间要长一点，可能是双倍的时间。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就直接去店里买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关于做吃的话真的是没有天分，就直接吃就行，然后呢或者去店里买就行。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对于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可能不少的人他们现在也会慢慢的对烘焙感兴趣了。那好像现在其实在英国包括在国内好像有些烘焙的学校，而且好像就成为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的一种时尚。我就看到我朋友他们就会报这个烘焙课程，然后会觉得哇塞，就是生活过得很小资很有情调嘛，然后去学习烤一下，然后比如说他们烤的那种非常专业的像那个 cupcake，就那个小杯子蛋糕，非常的漂亮。然后好像还有很多的模具，他们还会烤那种面饼干，比如说像熊猫啊，或各种造型的那种饼干。我会觉得就是过得很有滋有味儿呀。那像你们两位就是在英国生活的话，包括 Selina 也是会这个烤这个蛋糕，你会对朋友们有些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建议吗？就他们对于想来学习烘焙的话，包括想要更好的融入到英国的生活当中，有些比如从烘焙的角度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 我觉得第一是有兴趣咯，然后第二是我觉得你不要心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如果你就是我觉得第一步的话，可以先是找懂的人，然后手把手这样教你一遍，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对你的印象会深刻一点。然后再次的话，你就可以去 YouTube，在网上看别人怎么样做，然后等到你觉得你自己应该会了，然后你就可以从网上找那些比较简单的那种初学者的那种一些 recipe 去做，然后再自己这样尝一下。其实我觉得要对自己有信心是很重要的。当然你如果做出来的话，不要先给朋友吃，要先给自己吃，然后给家人拿他们当试验品这样试试看，然后等到你已经比较成熟了，技巧然后味道都已经通过家人的同意了，他们已经确认可以了，然后你才可以就是去做给同事吃，然后做给一些朋友吃。在英国的环境里面，我觉得给邻居吃是最好的喽。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啊。然后带去公司也可以，就比如说在一些特别的一些在 Easter 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烤那种 Easter cupcake，然后放那种小鸡蛋那种巧克力那种东西的话，在一个蛋的上面会很可爱，而且很简单做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先从 cupcake 开始。因为 cupcake 的话它 比较简单做，它就是要烤一个海绵蛋糕，就是那种小小的一块一块，然后如果你不想做那个 icing 的话，可以去超市买，然后这样挤在上面，然后可以买那种超市它也买那种装饰品那种很可爱的，然后你就这样子放在上面，然后外观也是很好看，所以如果你拿去给公司的同事，他们会很喜欢，觉得很可爱，会觉得你这个人心灵手巧，对，所以我觉得先从 cupcake 开始做， 那我知道珊珊可能亲自动手做这个烘焙机会比较少一点， 对，但是我见过身边有不少人也在努力的学烘焙，就是一开始也是到网上看看视频啦，然后跟身边的人交流一下，其实我觉得英国这个氛围真的很不错，因为英国人都喜欢烘焙嘛，然后就可以多跟英国人交流啊，或者是跟也同样爱好烘焙的朋友交流，然后大家也会说相互交流一下怎么做烘焙，这种就慢慢就会提高上去。但是如果真的要做特别特别精致的，比如说像裱花那一类的话，我知道英国有不少教裱花的班，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报一个班，但是这当然要建立在已经会基础的烘焙前提底下，对，我觉得在英国报一些兴趣班也蛮好玩的，对，也对于我们尽快融入英国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帮助， 对对对，其实像我们之前有节目就说过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融入到这个英国人的生活当中嘛，其实如果是从烘焙这个角度也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因为比如说如果我们作为中国人烘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新鲜嘛，那去和他们去交流向他们学习怎么去烘焙的时候，他们会很愿意和我们来分享，然后把你在做的这个成果呢又分享给英国人，然后包括在向他们请教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了更多的这个互动嘛，然后更多的互动，然后大家交流也会更多，然后我觉得其实以食物作为一个介质然后来沟通情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刚才珊珊也说，比如说如果是喜欢烘焙包括更高级的这个课程裱花的话呢，去报个班也能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不错的， 对， 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英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哈，这个英国难得的食物当中口感不错的就是这个烘焙，那么请Selina和珊珊和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么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陆续和大家来介绍在英国关于这个美食方面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那今天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感谢各位好朋友收听辅国日不落，本期节目由编辑超级有才华靠谱的好姑娘珊珊，制作音频界的超级达人兼奶爸台子，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哦。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香味既是形亦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美食风味节目，我是主持人陆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一道可以逼疯强迫症的黑白不那么分明的饮品，它就是最近刷爆朋友圈的网红产品，号称魔都少女系茶饮的脏脏茶。不要一听到名字就拒绝，这被各大营销号炒得风生水起的脏脏茶，在北上广可谓是排队排到癫狂的超级网红。 脏脏茶由纯牛乳做基底，搭配奶盖，再加上一口甜甜的黑糖珍珠，为你加满糖的甜蜜。脏脏茶有着不平凡的出身，看似脏到不想触碰，但斑驳杯壁上的虎纹状其实是满满的黑糖哦。特殊的虎纹脏得好有型，是新鲜牛乳瞬间倒入黑糖中的效果。牛乳撞上黑糖，就形成了独特的虎纹效果，这就是这杯脏脏茶的标志性花纹。脏脏茶杯底部有超多的黑糖珍珠，这些都是古法手工制作的现熬黑糖珍珠，一粒粒很小颗，口感软糯嫩滑，入口即化，几乎不怎么用咀嚼。和那些司空见惯的很有嚼头的珍珠相比，小小嫩嫩的黑糖珍珠显得特别温柔，每颗都沾了满满的黑糖，浓稠度简直可以拉丝。奶茶顶部再铺上现打奶盖，简直太吸引人了。在购买脏脏茶时，也有一条不太人性的规则，就是不能选择甜度，除了黑糖不能选择其他糖，但甜度调得很好，黑糖淡淡的甜，不会过甜又不会淡然无味，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拿在手里，苦纹就像浮云般肆意变换着，五分钟后就会全部沉下去，所以要想看到这最脏的画面，记得要抓住这五分钟的黄金时间。发完朋友圈后，记得上下摇十下，让黑糖和牛乳充分的交融在一起，然后就是属于自己的甜蜜时光咯。喝起来每一口都是温润甜蜜和丝滑奶香的结合，还有 Q 弹软糯的手工黑糖珍珠，口感丰富到不行。一杯脏脏茶的诞生，大概就是先在杯壁上抹上熬制好的黑糖，之后加入黑糖珍珠和冰块，再倒入新鲜的牛乳，冲开杯壁上的黑糖以及杯底的黑糖珍珠，形成漂亮的虎纹，最后还会在上面加一层薄薄的奶盖提香。 我轻轻地朝你口里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曾经以为周杰伦所唱只有甜甜的恋爱味道，如今恍然大悟，这大概也是他对奶茶的钟情。好多年过去，周杰伦已经有了小周周，而甜甜的依然在耳机里循环播放着。我们都曾有过青涩而甜蜜的青春，那一想到就不自觉嘴角上扬的时光。这一杯甜甜的脏脏茶，不仅唤醒了那甜蜜的年少时光，更是靠味道和颜值征服了整个微博和朋友圈。 唱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有啊有。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糖果。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